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收睇《玉敏踩场》。咁啊，今日咧，我哋有位特别嘉宾咧，坐喺我右手边嘅苏更哲博士。博士你好，你好似第一次上嚟 My Radio 咗系嘛？但以前喺旧嗰阵时，好似去过嘅，做过节目。 湾仔嗰边去， 湾仔嗰边就系一家豪有个节目，你上去嘅， 家豪会客室。 系啊，咁但系我嘅节目咧，你系第一次上嚟。 系系， 点解咧？即系你唔俾面，定系我冇揾你？咁啊，阿博士喺呢个多伦多做电台嘅时候咧，咁我都去过做节目噶吓。咁但系因为我去做节目，搞到佢都冇得捞啊。 系，后屘因为电台换咗老板啊，咁啊唔俾揾郁敏啊嘛。 系咯， 咁啊唯有唔做啦。 咁你就逢郁敏必撑，冇得撑啦。 系，冇得撑，冇可撑啊！ 撑不可撑。嗰陣時咧，即係阿蘇博士喺呢個多倫多嗰個電台做嗰個節目咧，就其實都好多人聽，仲有好多人打入去挑機啫，係嘛？即係挑戰你啊！知唔知？ 好古怪嘅人， 咩都乜其實好奇怪，即係我諗起去過幾次，即係多倫多喺温哥華嗰啲地方，我發覺嗱，而家當然有咗好多網台之後咧，嗰啲咁嘅所謂即係中文電台咧，就而家開始真係聽嘅人相對比較少啲，你嚟去到就係嗰班即係維園阿伯，係咪啊？ 係有 咯，咪就嗰集咯，係咪？即係攞到加拿大籍啦，仲喺度猛喺度擦共產黨鞋，跟住就鬧你， 係咪？炒太白出啦， 係啊，咁奇怪嗰啲人咩心態咧？你覺得佢？ 甚至都有個人就話有個橋梁啊，就話佢效忠加拿大係假嘅，佢宣誓嘅時候。揾只脚喺地下一路滑捞 嘅，喺只脚度滑个捞字，咁使乜咁样做啫？咁你唔好宣誓家，你入家籍你咪得咯，大佬系咪？即系发咪嗰个系要效忠英女王嘅，即系加拿大系效忠英女王嘅宣誓嘅时候。 我话你咁连基本人格都冇啦，系嘛？ 滑个捞字， 咁做中国人有乜咁光明呢？ 咪但系就呢啲人好多啦，包括而家好多即系吓喺大陆去，即系喺中国。去呢個美加、澳洲啊，或者歐洲啊，即係有啲入咗籍嗰啲，咪有咁嘅心態。 係啊，所以特朗普就話啊，係咁嘅人就送佢翻中國咁，我都贊成嘅。 咁事實係，你都唔係真心效忠，即係呢個啊美利堅合眾國咁啊，你點會俾你做即係呢個即係俾個國籍你啫？有乜可能啫？ 係咯， 有啲佢連嗰個美國嘅政治制度都唔識。而家好似嚴咗好多噶啦，知唔知 系 入籍？我聽我仔講，而家嚴好多噶啦。除咗你要即係起碼基本上嘅英文溝通，你英文個表達能力有之外，仲要即係你對美國嘅歷史要熟悉嘅。 係啊， 要考試嘅，好似話要。 你以後唔能夠話而係去得遠就越愛中國啦咁。 去得遠越愛中國咧，即係呢種即係理論，真係奇談怪論嚟嘅， 係咪？ 好啦，咁即係我哋今日咧，其實揾到阿蘇更哲博士嚟咧，就第一就因為我即係求救啦。我以前做節目咧，最早期嘅時候咧，做呢個節目係一個人講曬，嗰陣時係做一個鐘冇停咁一個人講曬。後來咧就阿台長咧就坐喺度即係插科打韻，咁其實基本上都係我一個人講曬。咁我甚少請人上嚟，咁大家去傾嘅好少嘅。咁所以咧就博士就變咗咧就冇嚟我呢個節目做過啦。 榮幸榮幸。 係啊，今日咧。就因為台長就即係休假咁要休息10日，咁我就求救於呢個蘇更哲博士，就係咁樣嚟嘅。仲要咧 是之前一日先通知他的啫，咁但他都算够义气啦，即系二话不说即刻话 OK 啊，所以呢度咧我哋就要多谢阿苏博士啊。今日咧其实就大家都知道我会讲咩题目嘅，因为我有好多时咧，即系呢个节目开咪之前咧，因为系一个直播节目啦，咁之前啊一两日发生嘅事咧，即系如果大家比较关注嘅咧，咁啲人都好期待。我在呢個節目度會講嘅，係咪？咁好啦，網台咧對於呢啲咁嘅所謂即係時事評論咧，其實周街都係啊，即係各有各吹啊，即係一人一個喇叭啊，各吹各的調係嘛？咁我啲擁趸咧就梗係中意聽我講啦，係咪？咁啊，梗係想知道我對某一啲事情嗰個態度立場啦。咁啊，最近呢幾日大家都知道最熱鬧嘅啊，就係呢個戴耀廷被批鬥。嗱，批鬥佢嘅咧。是即係由呢一個中共嘅宣傳機器啊，即係香港嘅宣傳機器開始，就係文匯大公，跟住特區政府咧就發一個強烈嘅譴責聲明。嗱，呢個咧係好唔尋常嘅，過去從未有過，即係話呢個特區政府去發一個聲明譴責一個學者喺海外出席一個論壇，無論佢講乜都好，係咪？係從來未試過嘅，呢個係破天荒第一次。咁有啲人就話佢係受咗呢個左部嘅壓力，咁但係講呢啲説話嘅人咧，基本上就唔了解成個共產黨嗰、那個即係嗰個共產黨嘅本質，你又唔了解共產黨成個所謂要發起呢啲文宣嘅即係批鬥啊，佢成個運作，喂大佬，你如果冇經過呢、這個即係中共啊嘅宣傳部門。或者更高的在港澳小組裏面政治局入面係嘛？或者相關的呢些人落咗 order 就不會好像而家咁鋪天蓋地嚟嘅。OK 嗱，因為先是兩張左報，跟住又到特區政府，跟住再嚟咧就香港兩個建制派政黨，即係共產黨嘅外圍組織民建聯同工聯會就出聲，跟住就到人民日報，人民日報咧跟住就到人民日報海外版，跟住就到環球時報，跟住就到新華社。好啦，一去到呢一个咁嘅层面咧，就系、是、由地方度上升到中共，即系所谓中央级、部级、政部级、中联办同呢个港澳办讲完嘢之后，就轮到几个即系共产党嘅喉舌咧就出声啦，系咪？即系嗰个讲法，完全就系、是、即系要扣呢、這个戴耀廷教授一个帽子，就系佢鼓吹港独，又违反宪法、违反基本法，又违反香港法律，讲晒啦，系咪？跟住然后嗰班咁嘅擦鞋仔咧，主子吹鸡，啲奴才就发威，即系谭耀宗啊、梁美芬啊，呢个八婆之流就喺度乱噏嘢啦，又话戴教授咧个政治立场有问题，应该向中国嘅人民道歉，唔知讲乜春喺度呢啲，系咪？嗱，呢啲咁嘅港奸咧，我哋就不嬲都喺度声讨佢嘅。但系今次呢件事咧，我覺得唔係好尋常嘅。大家唔好以為就係、是、哦，你講下即係一兩句同呢個所謂香港獨立有關啊、自決有關嘅嘢，咁啊批鬥你唔係嘅。佢呢個係有計劃、有組織，係咪？佢全面嘅一個文鬥嚟嘅，係咪？跟住係咪冇鬥呢就後話啦，係咪？我自己咧跟住就寫咗一篇嘢，我話呢個基本上咧就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佢係恐嚇你香港人。第一，第二咧。就是要為廿三條立法咧鳴羅開道，咁你正好咧，你戴耀廷咧早幾日咧去台灣參加呢、這個即係林寶華同楊月清夫婦領頭嗰個所謂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嗱要講個背景，大家可以 Google search 下嘅。咁啊，寶華兄兩公婆咧就不嬲好熱衷政治，1997年咧佢係見香港勢勢唔對就去咗美國，嗰陣時就同美國啲民運人士咧就往來非常之密切。阿博士你知道啦。中國在海外呢啲所謂民運人士，即係金錢女人供不應求好多，係咪？咁啊，成日咧鬼打鬼，美國佬又俾好多錢，或者用啲基金嘅名目就係支援呢啲咁啊，即係海外民運人士。咁有時分裝不穩啊，成日鬼打鬼。咁啊，寶華兄兩公婆咧喺紐約咧，有一次咧我都去佢屋企坐過嘅嚇，咁我都知道佢當時嘅情況。咁當然啦，係嘛？佢離開香港，即係同當年阿蘇博士。離開香港去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我覺得呢個都係非常之正常嘅一件事嚟嘅。OK， 咁後來咧，佢哋就輾轉咧就去咗台灣。咁因為寶華兄咧、凌峰咧，即係佢個太太就台灣人咧，同我一樣咧都係台灣女婿啦。咁後來咧，佢哋就同民進黨走得好近嘅。後來好似聽講啊，加入埋民進黨添。 同埋立場咧就比較傾向支持台獨嘅，就係、是、咁樣。咁嗰陣時咧，即係喺台灣幾十年咧，即係喺呢個即係蔣氏父子統治底下咧，有一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就簡稱救國團。咁最近咧就因為呢個黨產法咧，就救國團都俾呢個民進黨抄家啦，政治就咁噶啦，係咪？咁但係事實上，救國團過去嗰幾十年咧。即係都做咗好多嘢嘅，我哋以前大學生去咧去救國團嗰啲地方度喺嗰度住，係嘛？同埋參加啲活動嘅啊，咁啊當然啦，而家就去到呢個所謂轉型正義要清算佢嘅時候，全部一個都走唔甩，係嘛？咁但係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咁佢要組織一個叫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就因為你有一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係咁樣嚟嘅，係嘛？咁佢係咪真係一個好純正嘅台獨組織咧？又唔係，係咪？台灣嗰啲激進嘅台獨組織有十幾廿個嘅啊，不過多數去選舉都係輸嘅嚇。咁、啊、好啦，佢哋係搞咗一個早幾日咧，就上個禮拜搞咗一個論壇。咁、那個論壇就叫中港澳國民族及台灣自由人權論壇，好長嘅個名。咁意思咧就係要即係整合啊，即係呢幾笪地方嗰個即係自主運動啦，類似係咁啦。 五獨會議 係啦，五獨會議啦，簡稱就五獨會議啦，係咪？嗰個論壇個名就真係好傑屈傲牙嘅，係咪？中港澳，然後頓好國民族及台灣人權自由論壇咁樣， 你好記性， 我好記性，我講得出， 講唔曬啊， 係啊，就係咁樣，連標點符號我都講埋出嚟啊。咁你戴耀廷係其中一位嘉賓，我睇翻嗰段片咧，就係我講下個背景啊，啲人就會比較明白啲。嗰段片咧就係阿楊月清咧就捉阿戴耀廷出嚟，即係結個會結束咗之後啦，咁啊出嚟講幾句，咁戴耀廷就講咗翻總結啦。咁戴教授咧嚇，即係就講咗一番説話，嗰番説話咧，後來佢喺個聲明度都有寫出嚟嘅。第一點咧就是、香港而家進行緊咧，佢咪實第一句就講，佢係你哋反共，嗰、那個叫反共青年救國團，我就反專制嘅，咁啊反共都唔敢講啊，呢、這個個唔係好似我哋咁，好多年前我已經揭絕本土民主反共，呢個2012年我已經係咁講噶啦，係咪？咁我反共唔講就用反專制嚟代表咁 OK 啦，即係我唔係反你共產黨啦，我反專制啫。咁你共產黨唔專制，咁我咪唔反你咯，即係咁解啦。好穩陣噶啦，呢、這個教授已經老實講，你反共，我反專制。嗱，香港而家進行緊嘅一個反專制運動，中國亦都進行呢個反專制運動。如果你反專制運動就一定會成功嘅，中國就會民主。当中国有民主嗰一日嚟咗之后咧，香港就可以有民主普选，跟住咧就可以人民自决。咁啊，到咗嗰个时候咧，亦都可以考虑同中国其他地区啊成立呢个邦联或者联邦，或者甚至成立一个独立嘅国家。嗱就系咁啦，系咪啊？呢个系假设啊嘛，系咪啊？呢个系一厢情愿，呢个系假设，系咪？系做政治预言，咁都死啊，系咪？好啦，呢番説話咧，即係後來就俾啊，即係呢個香港兩份左報咧就頭版係咁嚼佢，跟住政府好不尋常地出一個聲明，係強烈譴責呢個戴耀廷係鼓吹港獨，違反基本法。跟住落嚟就我頭先講嗰啲啦，鋪天蓋地去圍剿呢一位即係講嘢講大咗少少嘅學者。嗱，我咧就非常之討厭戴耀廷呢個人，我必須要申明。睇我個節目都知道㗎啦，係咪？佢上次搞個雷動計劃就咪雷瓜咗我，那個基本上就是一個選舉舞弊。OK， 咁但係都唔重要。佢因為佢即係近年就比較熱衷政治，自從做咗佔中嗰個領頭人之後，係咪？跟住又搞雷動計劃又成功，將泛民嘅眼中釘好似黃毓民咁除咗，係嘛？即係消滅黃毓民咧，佢最大功勞嘅。我而家話俾你聽，好啦，咁就志得意滿、踌躇滿志，開始就語無倫次。我而家話俾你聽，人就係咁啊，一個讀書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教授，你一沾到政治嘅時候咧，你個頭上一有光環咧，你開始毛就鬆嘅。所以毛澤東專殺呢啲人咧，其實都唔係冇道理嘅，因為睇穿咗你啲知識分子啊。嗱，戴教授今次咧，即係欣然鼓舞。嗱，我咧就認為沒有人是孤島， 系嘛？不要问丧钟为谁而敲，丧钟为你我而敲。我哋就一定要撑佢呢一个言论自由，系嘛？呢个冇得倾嘅，呢个系我哋即系绝对唔会改变嘅立场。即使我几唔中意呢个人都好，系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而家共产党去发动一次咁嘅大批判，系嘛？咁就令人觉得即系喂。即係好似文革批鬥嚟到香港啦，係嘛？咁呢個係香港人極不容易、極不願意見到嘅。我記得我哋去即係用一啲好激烈嘅言辭嚟批判嗰啲建制派嘅時候，我曾經俾佢哋話咩啊？你搞文革啊？咁樣話我噶嘛，係咪？咁當然啦，大家又要知道咩叫文革啦。一陣間就阿博士又可以講下啦，係咪？咁你覺得而家成件事啊？即系而家泛民就联署声明啦，就声援呢个戴教授啦，跟住落嚟觉得会有咩发展呢啊，博士。 啊，邱敏兴咧就讲明讨厌啊戴教授，但系为咗言论自由，咁呢件事一定要撑佢 系 嘛？ 啱啊。 咁呢个好难得嘅，咁但系咧就。唔知道邱敏兴会唔会觉得今日揾我嚟揾错咗啊？因为我跟住要讲咧，其实戴教授咧。是我哋嘅恩光嚟嘅， 系 ，OK， 即系日本 与冇关系噶。 日本之所以强大啊，就系佢是打败佢嘅人咧为恩光啊嘛。即系譬如啊，麦克阿瑟咁样打败咗啦，打败咗日本啦，佢又整条麦克阿瑟大道嚟纪念佢。 而家我哋要整条大绕城， 系啊，要整条大公园啊，纪念公园啊， 大绕城纪念公园。 唉，咁 因为佢挑起咗共产党条筋，系嘛？ 佢一定有啲嘢，佢能够打败我，一定有一啲嘢系值得我学习嘅，系即系冇乜所谓卑鄙无耻嘅政治斗争，冇卑鄙无耻，只有成败嘅啫。 成败论英雄 系啦，即系 你觉得佢今次有得 成 败 失败啫？日本人点解唔会以中国为恩公咧？因为佢觉得佢喺中国战场。佢系胜利者啊嘛，佢只系输俾美国啫嘛，啊咁跟住咧，我就想讲咧，就系话有啲我见到有人讲话呢个戴耀廷呢件事咧，即系等于佢系讲一个女仔啊，未到十六岁咧，个阿妈就话啊，婚姻系唔能够讲嘅，过咗十六岁之后啊，佢中意点就点噶啦，我觉得呢个譬如唔系咁啱啊。比较啱嘅譬如咧系乜嘢咧？嗱，我本人唔认为共产党系我哋嘅阿爷，但系好多人系咁讲，我就姑且借住呢个譬如嚟讲啦，阿爷啦。其实戴耀廷讲嘅咧，就系阿爷咧，成日俾人喂砒霜，喂到就死噶啦，好快就瓜得噶啦，好快就冧冻噶啦。咁我哋呢啲后人咧。就要趁早諗定阿爺瓜咗之後， 究竟我哋 係咪要分身家咧？ 係啦， 係嘛？亦話大家都住翻喺呢間大屋，依然係一家人，亦話係分身家搬走佢咧咁樣。佢嘅講法其實就係咁樣。咁但係問題係咁喎。如果照我頭先呢個譬如，咁阿爺應該撈嘅咧？系捞佢咧，就话 走佢死， 就系要佢死啦，啊冇几耐就死得噶啦， 反专制一定成功， 反专制一定会成功，而且好快会成功，所以你依家要谂噶啦。 咁即系话你就死啦，咁样。 咁阿爷应该系捞呢样，但系唔系， 佢捞佢分身家， 捞佢死咗。即系捞阿爷死咗之后，我哋呢啲后人要分身家。咁系咪唔系几合道理呢？其实唔系，佢点解唔介意阿爷就死呢？因为阿爷就死已经俾人嗌咗好耐噶啦， 嗌极佢都唔死， 嗌极都唔会死，越嗌越健康， 越拉越健康，老如重拍， 寿比南山啊，系嘛？即系又结束一党专政，嗌咗几耐，嗌到大家都麻木晒啦。咁点解阿爷俾人咒就冇乜所谓，分身家就咁大死罪咁咧？ 尤其是分身家系佢睇唔到嘅，呢个系假设嚟嘅。 阿爷睇唔到， 佢睇唔到都死咗啦嘛，佢已经 死咗噶啦，系嘛？ 咁點解咁介意呢？其實就係因為喺鬥爭入邊啊，就最緊要要拉最多嘅群眾啊嘛。咁依家嘅人對於阿爺死唔死冇乜所謂喎、啊，對於分身家好大所謂喎、啊，甚至到嗰啲所謂中間選民啊，都好介意話唔可以分身家，唔可以走嘅喎、啊，係嘛？大家幾抵？都要住埋一齊啊！好似巴金個家春秋咁樣啊，個老太爺一定要大家拉幫埋嚟嘅喎。咁呢啲人好多嘅 啊，絕大多數 贊成分身家嘅係好少數嘅啫。 即係贊成你咩邦聯啊、聯邦啊、獨立嗰啲就係少數嚟嘅。係 啦，咁、所以佢嘛唔講阿爺就寫個筆啦，淨係講分身家呢筆咯。因为他能够拉到最大的群众来打压你嘛，系嘛？所以在策略上他是聪明的 咯。如果照博士呢一个比喻咧，当然呢个比喻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的咁但是咧，即系分身家意思咧，就是你个个要自立门户咧。即使即系佢而家未死，你又唔可以自立门户啦。死了之后都唔讲你，唔准你讲自立门户。嘅原因就是你而家喺佢未死就佢死，然後你話要自立門户，咁即係你企圖作反嘅啫嘛？你即係已經有反意喺度嘅啦嘛？你知唔知啊？你明個問題就係咁啊嘛？你已經有反意嘅啦嘛？你有分身家個意思喺度咁啊？我都未死，你就已經嗌分身家啦，係嘛？即係呢個就係喺佢眼皮底下，你就不能夠分裂國土。用佢嗰個説法就係咁啦，係嘛？ 但係呢樣嘢係最多人接受啊嘛。 所以变咗你边个即系同情港独又好，主张港独又好，甚至乎假设即系呢个共产党冧咗档之后，香港有民主，跟住又可以自决，跟住都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独立国家，所有呢啲讲法都系唔得噶啦。 系啦， 不但只系咁啊，其实你讲嗰班讲民主自决，佢都话你港独啦。我当年搞呢个五区公投。系咪公投都系港独啦？系咪全部都系港独嘅任佢粒嘅啫嘛？ 彰显民意就系港独咯。 你彰显民意就系港独噶嘛？你一讲自决就系港独噶啦嘛？系咪就要分裂国土？你记唔记得喺呢、這个六七十年代啊，七八十年代咧，台湾有所谓住民自决，共产党咪话你呢啲叫 B 型台独咯？ 系啊， 系咪就有一啲系旗帜鲜明话要成立台湾共和国嘅，嗰啲就 A 型啊嘛，咁呢啲叫 B 型啊嘛。B 型台独就是你主张话，我住喺度嘅人，呢千几万人，当年讲千几万咧，系有权去决定我哋自己嘅前途，系咪咁样啊嘛？咁就叫做呢个 B 型台独噶啦，嗰阵时就要打压你噶啦，系咪？ 咁其实可所谓自决咧，并不一定要独立噶嘛，系嘛？即系嗰早两日我见到阿松浦都喺五度会议度啊，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咁其實唔需要搞一個台灣獨立嘅公投嘅喎，可以搞一個台灣要求同中共統一嘅公投 噶嘛？一樣啫嘛，一樣啫嘛。咁呢個都係前途自決。 啊，咁我要求統一得唔得啫？系嘛？ 到时投票嘅人少，咁唔统一咯，系咪？都可以咁噶嘛？ 咁所谓 调翻转都得噶。 自决就系可能要求统一噶噃。 自決真係嘅，唔一定係個選項。你可以嗱，譬如你台灣其實而家個公投法咧，就即係將嗰個所謂台灣前途歸屬嗰個所謂自決咧，佢個門檻定得好高嘅。OK， 咁但係都有啊嘛。咁而呢個自決就唔一定係講統一嘛，統一或者獨立咯，係咪都得噶嘛？咁如果我為統一而自決，咁你話我台獨啊，話我港獨啊，講唔通噶嘛？呢個係 即係五區公投可能會係五個。辞咗职嘅议员都唔选得翻入去噶嘛， 系啊， 系嘛， 会输噶嘛， 系 嘛，咁而家就辞咗职都唔会俾你选点咧，系咪？嗱，今次你觉得会唔会有效咧？嗱，正如你头先所讲，因为大多数人咧都觉得系唔应该分身价嘅，系嘛？咁包括啲所谓中间选民，咁所以你戴耀廷好可能就会变成过街老鼠，系嘛？譬如我今日撞到一啲。都唔係好關心政治嘅人，咁佢就會屌你有噏乜啦喺度，明知呢條係紅線，你都要踩落去，係咪你拖累香港人？有啲呢種講法又唔少嘅喎， 唔少，即係等於咁啊！我頭先見到一段視頻咧，係喺大陸某處咧有個城管咧，俾一個人斬死咗。 啊！ 咁斬死呢個人走咗啊，冇捉冇拉到啊！咁以後。 的城管呢就可能要配槍了喎。 係啊， 嚇、啊、哦！又如果唔係， 咪分分鐘俾人斬死咯， 俾人斬死咯，係嘛？咁、啊、於是乎，第二日所有嘅城管都俾槍啦、嗯，隨時開槍殺人啦。咁、嗯、於是乎咧，你就要講啦，今日殺死城管嘅呢個人咧，係共產黨派出嚟嘅鬼嚟嘅喎。 係啊，因為佢係令到城管有槍 嘅。係、啊、咯，如果唔係城管冇槍啊嘛。 所以用呢個邏輯咧，就戴耀廷都係鬼嚟嘅喎。係、啊，呢啲邏輯好奇怪啊！ 即係你做任何嘢令到共產黨打壓你咧。你做呢啲嘢嘅人就變咗 嗱呢種咁嘅論調就係香港嘅泛民主派最多。咁由你而家戴耀廷咧係比較親近泛民主派嘅，佢哋就唔會用呢個嚟去即係邏輯佢罪名話佢收共產黨錢或者共產黨卧底嗱，所以佢哋又係雙重標準。屌黃毓民咧就一定係收共產黨錢，係嘛？調翻轉就係咁啦，係嘛？嗱，但係呢種講法咧，我覺得係好不智嘅，特別係而家嗱，戴耀廷我頭先講過啦，對於佢某一啲作為，即係我覺得係佢好幼稚嘅，係嘛？但係喺呢件事上邊，我哋唔可以即係有呢一種咁嘅邏輯，就話因為你打開咗個缺口，所以廿三條好快立法。屌你戴耀廷，基本上咧就係為廿三條立法咧就明羅開道嘅人，你係無間道。嗱呢種講法如果成立嘅話，喂，咁你即係嗰啲民主派成日講嗰啲，喂，你邊個唔好激嬲共產黨啊？咁邊個激嬲共產黨啊？即係香港就冇運行啊！咁你特登激嬲共產黨，你就有問題啦。譬如梁油咁樣宣誓啊，梗係共產黨俾錢教佢咁樣宣誓嘅，係咪啊？嗱，呢啲就係泛民主派嘅邏輯。嗱，呢種邏輯咧，你係唔會用喺戴耀廷身上嘅，係咪？咁即係證明呢種邏輯基本上就係你過去最終愛嚟扣人帽子嘅一種即係説辭。咁但係而家亦都有人就會認為戴耀廷咧，即係在台灣係特登講呢啲嘢啊，咁然後咧就俾共產黨有個口實，去為呢個加速呢個入廿三條立法嗰、那個即係嗰個議程快啲即係出現就咁咯，係嘛？咁但係我就唔同意呢一種咁嘅邏輯嘅， 當然啦。 嗱，呢種邏輯係非常之荒謬，我覺得。休息一陣。